系夺命捞鬆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鬆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吓、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嗱，頭先就休息之前，我哋都講到，即係七七七述职之後嗰個政局咧，其實就我覺得集完氣之後咧，就會越嚟越多呢啲政治任務啊，就會喺香港推出嘅啦。我覺得，咁就同一時間咧，就亦都會十二個月限期攞嚟 buy time 咧，就搞民生嘢。我覺得，解民生咧就係叫攞翻嗰個嘅呢個民望嚟去墊底啊。推高翻个民望嚟垫底先，因为佢预咗会跌噶嘛。咁变咗推高个民望之后，佢咪可以做嗰啲核突嘢咯。咁我就话泛民首先要倾清楚，就系话佢对而家现政权嘅立场 个关系， 个关系系。如果你系反对派嘅，你就真系反对派嘅逻辑运作 啊。 呢、這个冇所谓咩是其是非其非噶，但等于我哋立场一样噶咋。林郑做得啱嘅嘢，我哋唔会赞噶。 系啊， 点解啊？因為我哋無權無勢啊嘛， 咪仲有策略需要啦， 同埋最重要就係佢係大權在握嘅人 啊， 係嘛？所以好多人就話：，點解你做節目咁唔持平啊？係啊，係唔持平嘅，其實係點解啊？因為對家九成九嘅傳媒都係讚佢噶嘛。 唔止，我覺得最緊要大家唔好 position 我哋呢個節目咧，係過去一啲嘅所謂傳媒節目，呢、這個唔係嘅。呢啲嘅網台嘅節目咧係有佢嗰、那個。任务噶，我哋都有我哋任务噶，我哋有我哋嘅策略。 我哋真系搞平衡啊！我哋其实我哋同阿湛一样系搞平衡，不过就系将九成九亲政府嘅传媒，用我哋一只手指尾嘅力量 啊， 睇下可以叫得起几多啫嘛。其实系，如果我哋嘅杠杆效应大嘅，即系话现场观众话我哋嘅 live 其实多过亚视啊，你知唔知啊？阿聂德普话俾我听，佢话亚视个 apps 佢话做 live 嗰阵时得 under 100人睇， 你唔好跟亚视比啦。 咁我就话搞咁多钱，不如将啲钱俾我哋好过啦，即系你个杠杆效应就系话，如果多人睇嘅，你咪会有嗰个杠杆效应咯。而家就唔系在于你个台投资几多钱，租咩写字楼，有冇海景，有六七个 studio 呢啲咁嘅嘢。 唔系嗱，我哋个资源系咪定位嘛？何况如果从政者更加系啦，从政者你唔系做传媒嗰种讲中立啊平衡呢啲嘢，大佬唔系。 冇噶，真系噶。 你係講策略係點樣去？好似有講，你係點樣可以第一？而家係最重要 engage 翻市民先， 同埋最重要就係話，如果你覺得呢場仗係咁大鑊嘅，你係咪應該 call shoulder 而家呢個 administration 咧？ 啊 ，question one， 第二，如果大口狗白冰呢啲係咁衰格嘅，你係咪要 call shoulder 誠意咧？ 嗯， 係嘛？所以呢個先就係楊岳橋嘅問題啊，其實唔係禮唔禮貌啊。 我話俾你聽啊，嗱，呢個亦都係嘅。以嗰個所謂公眾觀感嚟講咧，你只要鬧大口狗，你只要鬧阿謝偉俊咧，呢啲咁嘅場面咧，你就即刻就可以咧，令到你嗰班支持者咧，又會覺得哎啱啊，鬧得啱啊咁樣。嗱， 嗰個情感動員嚟噶嘛， 情感動員嚟噶嘛。咁所以你係永遠唔可以話同佢攬頭攬計啊、握手啊呢啲咁嘅影像咧，係會有機會流出去嘅。 唔係話唉，做立法會議員係咪要斷六親？錯，對唔住。不是斷六親，而是話你有 priorities。譬如同容海恩一起拍家庭照呢啲嘢，我就不會做了，如果我是一個立法會議員都，唔係因為容海恩靚唔靚女嘅問題，唔係因為要搞兼力，搞兼力你要睇係咩場合、咩機會，同埋你個兼力係 achieve 啲乜嘢。嗱 ，social media 係會令到每一個人咧都會有一種爭取存在感嘅一個情況，但係作為一個政客，當你要攞呢個存在感去搞兼力嗰陣時候，你就要諗下啦。喂，肥胖唔通真系日日食挞咩？你知唔知佢食挞系咩原因啊？因为要同老平开拖之前，佢就咪食挞咯，系、嘛？蛋挞太昌个老细以为佢真系佢 friend 啫嘛？呢啲就系政客，我话俾你听。 啱、我同意噶。 系乜？你睇下佢唔使开拖，你佢会唔会太昌日日买几打蛋挞食到佢自己三高啊？梗系唔会啦。 咁呢啲咪政治咯？ 呢、這个咪政治咯？ 你老实咁讲，你如果系从政者，你点样可能唔识唔懂政治或者唔关心政治啫？ 是或者你看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用政治的角度去看。 是啊。 不是说用一个叫做礼貌的角度去看，那个是最匿名的东西。等于我说朱经纬案一样。 朱经纬你不可以说我。 你不可以说我是一个匿名、啊。我 under pressure, 所以我会判断失误。官不会这么信你的、啊、不会这么看的。因为你事实上不是一个匿名。你亦都唔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所以我要禮貌，唔係呢樣嘢嚟嘅。其實，如果佢唔搞清呢個問題嘅話咧，一路蝕落去嗱，我話俾你聽，我講咗好多次，真係講到口都臭。The worst case 即係最壞嘅情況，其實未出現啊，而家係壞到係廿三條都冇人出嚟啊！ 其實我而家咪就講咯，你睇到修改議事規則，除咗你唔識得點樣將呢件事去表述出嚟，同民生掛鈎呢一樣嘢之外咧、嗯，其實他已經是給了警報出來給、民主派了、嗯、即是說當中也都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覺得我 我不想跟你這一班人 engage 現在沒有一個人我想跟你 engage 是， 是有這個警報已經出來了、啊、那你動員不到他是不是真的說有些人都看到那個的議事規則修改 是很有問題不出來呢有的 大把添我覺得 有啊 是啊大把添啊其實啊一來是無力感二來是什麼呢是对议会里面的议员有一种厌恶感、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镬的无力感呢他不会厌恶你、 嗯、 厌恶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你班友都不知道你搞什 么不知道搞 什么是的这个才是问题、 嗯、 这个所以我就说现在只不过到开始你看到李慧琼在城市论坛里面那种嘴脸其实他现在就大尽你就说你根本没有民意、 嗯、 他甚至拿修改议事规则来落街宣传 嗯、 是不是以往做这些扑街的时候他自己投完票就低调 moonwalk 走人的了、 嗯、 你看现在整个建制派他觉得自己赢民意啊、 嗯、 他怎知觉得自己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就是我又赢民意我又帮中央落到做到单这个就是最 worst case 以前我们的假设是错的、 嗯、 包括由董建华二十三条到梁振英国教我哋都假設幫中央落實佢哋嘅政治任務就會喪失民意。大家諗下，其實呢個假設係咪仲 valid 咧？ 嗯， 如果唔係嘅話，究竟應該點樣令到嗰個政權香港特區政府嘅民望係一路跌，先至有機會出翻嚟咧？而佢跌嘅原因唔一定係因為政治， 嗯、 可以係因為超支，可以因為好多民生嘅問題，即係。做不到或者是吹水或者走數这些东西、 嗯、 如果你不朝着这个目标这样的话你就作为一个反对派运作了真的你喜欢拨款给初中给家老师有什么春都好你自己拨都关我什么事我不需要 endorse 你的、 嗯、 因为你自己民望工程来的嘛这个是 不是刚才我们所说 就算你说我没有成功争取到了我真的这样的话而我讲清楚给市民听我话清楚给市民听我的选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面对777这个政权、 嗯、 我相信很多中产的市民是会 understand 而不会说因为你们包搞乱党、 嗯、 不跟政府 engage 这个是一个教训这个深刻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当时仍然在 政治圈里面董建华的年代民主党在临时立法会选完保即再重新选举之后上台、 嗯、 一路维持 engage 董建华、 嗯 点解呢就是为了要成功争取一些民生的政策。 嗯、 结果董建华在政治上的很多思维都没有反对包括杀市政局。 嗯、 将一个最重要的所谓民主派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将它摧毁。 嗯、 是不是这个就是个后果来的。当你以为这样我见张建宗影张相然后出来成功争取告诉人听我们民主派是做到事的、嗯。这个模式我觉得已经过去了真的。嗯坦白讲，有着数会比你靓咩？真正重要 你睇清楚，阿七婆咧，佢系基本上咧系只会利用你，然后跟住踩你一脚， 利用完之后再踩你一 脚，再踩你一脚。 你睇佢上次出嚟讲呢个议事规则修订同廿三条嗰嘢咪咯？不过佢嘅用词措辞比六八九聪明，佢唔会用一啲好 colourful 嘅字眼，即系话引起人哋反感嘅字眼，佢就好平实咁样讲出嚟。所以大家聽落去覺得佢好似好有道理， 但係其實佢踩緊你民主派嘅。 其實佢踩嗰下仲應過六八九， 係啊， 因為六八九咧就咩咧，就係咧用一啲極左語言 啊， 而呢啲極左語言咧係令到好多人已經根本見到佢嘅樣已經熄機啦嘛， 嗯， 係唔會聽佢講嘅嘢噶嘛。但係七七七有一個優勢咩咧？ 任何人他出来讲嘢，你都会听下他讲乜。 嗯， 而他就会好识利用呢个机会咧，系用一种非政治化嘅语言去将他嗰个嘅政治观点表达出嚟。 其实咧，讲真咧，七七七喺嗰个嘅政治表达能力咧，甚至我觉得咧，佢系高过而家民主派。你点样 frame 一件事？ 系，可以举例设定个 agenda 同埋 系啦。佢 frame 嗰個修改議事規則咧，嚟嚟去去都係講啊，即係其實政府過去嘅政策咧，都即係好似受到拉布嘅影響，都係時候咧應該都無可厚非啦。即係講呢一個嘅修改議事規則咁樣。喂，其實而家成個嘅建制派加埋政府，咪咁樣 frame 成件事咯。即係當然你知情者就知道唔係咁啦，但係你民主派過去對於拉布嗰個嘅論述係唔夠清楚啊，唔俾呢個市民。吓，即系话咧，系俾市民真系觉得你拉布咧就阻咗，譬如啲建筑工人就觉得，诶，你令到我冇公开啊，啊，你咧就令到市会运作唔到啊。喂，成件事根本唔系咁，系政府令到嗰个， 因为佢唔肯将嗰个议程调啊嘛。 系啊，系政府令到啲 嘢 拖， 自己唔摆上去咯。 系啊，政府拖啊嘛。 唔系泛民有呢啲 argument， 但系我觉得你只系好少数，我哋呢啲咁样会睇晒政治新闻嘅人咧，先至会留意得到。 你要將嗰個論述化為一個可以 visible 嘅嘢，即係話咧，等於好似話一千億等於幾多？依個係一個即係等於我哋個所謂嘅 curation 啊，或者係叫懶人包啊嘛。喂，你要做懶人包噶？點解會搞拉布會叫做令到施政嗰、那個唔暢順咧？唔係啊，唔關拉布事。 同埋第二樣，我覺得而家喺呢個即係新媒體嘅時代咧 ，event make politics。 啊！ 我記得有一次阿黃浩明同阿朱凱迪爬上去個吊機嗰度，整條 banner 落嚟。 啊！ 咁好多人就話：，唉，呢啲冇用冇用。但我覺得唔係。當你講説話嗰陣時候，已經唔係咁容易俾人接收，因為太多官方嘅媒體，去即係壓抑呢邊嘅信息，而係 promote 官方嘅立場嗰陣時咧、你就真係有所謂嘅行動。那個行動唔係叫你犯法啊，但你有啲行動本身係能夠吸引眼球嘅行動，唔係放防狼器咁簡單，而係話你嗰啲行動本身，譬如大白象工程，點樣可以有一個嘅集體行動，係話到俾香港人聽呢一千億我哋抌落鹹水海嘅一千億，點解會發生呢？係咪呢個先至係話唔係淨係論述啊，而係政治行動本身係會 draw 到人哋嘅 attention 噶嘛？呢樣嘢係，而我覺得而家好多時佢哋就係習慣咗喺議會裏邊去論證。嗱，呢個議會論證咧，係會大家第二個選擇嚟嘅，我覺得。究竟你將個重點仍然擺喺一個已經被閹割咗嘅議會裏邊論證啊，一話你利用你議員嘅身份去街頭裏邊去爭取一個嘅曝光，或者係將嗰樣嘢打入去市民嘅心目中嘅 agenda 裏邊咧，或者佢從來冇違意嘅嘢，你見到本土派起家唔係因為個論述咁簡單，而係佢哋有行動。行動雖然他們的行動有很大爭議，但是他們的光復行動本身是令到本土派很短時間裏面對於北區的居民、對於那些因為幼稚園學額、奶粉等等問題受困擾的人呢，是支持他們的，那是行動，我覺得是反而他們的論述不是那麼強的，他們是行動型。所以我就說，你如果泛民要再想的，就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怎樣去將那個時間和資源去分配，究竟你仍然繼續身光頸靚坐在議會裏面攬頭攬頸坐而論道啊？一話你翻返去街頭行動咧，而街頭行動係乜嘢咧？唔係叫你亂搞，唔係嗰啲掟磚啊，唔係嗰啲咁嘅嘢，係咪？你有好多以往係喺一個和理非嘅範圍裏面，但係又可以攞到嗰個 limelight 嘅行動，而係可以聚焦喺一件事裏面。咁你個議會嘅工作先至有一個，即係同個市民啊，將佢拉翻入去啊嘛。 所以咧，我覺得歸結一句咧，就係、首先泛民要搞清楚你嚟緊會同呢個阿七婆個政權咧係建立一個點樣嘅關係。呢、這個關係咧係可以即係叫做究竟你係會endorse 佢一啲嘢啊，抑或係呢個關係咧就已經係要令到個市民咧清清楚楚知道呢個政權嘅邪惡性，然後跟住我哋係同佢劃清界線。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首先你要做嘅嘢。你而家要 engage 唔係 engage 個政權，你而家要 engage 嘅係市民，要翻翻去頭先我哋所講嘅，翻翻去地區嚇、要以行動，然後跟住令到市民清清楚楚知道而家民主派嗰個嘅策略會係如何，你要為我哋爭取到啲乜嘢嘢嚇？呢、這個邪惡政權嘅本質係如何？ 咁呢個咧，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定 要做嘅。而家你我都話啦，啊七七七其實已經好清晰啦。都唔，我覺得就已經再無懸念噶啦， 冇噶啦，我覺得唔需要話俾啲時間佢噶啦。上一次犯呢個錯就係梁振英啊嘛，俾啲時間佢啊嘛。我認識好多學者朋友，當時支持梁振英就係咁啊嘛。佢都未做，你點知佢咁衰喎？大佬，你當我第一日出嚟做人咩？有好多嘢，你憑佢嘅所做嘅嘢，你唔好聽佢講乜嘢，憑佢做嘅嘢，你已經判斷到呢個人係個利益喺邊度，佢想點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好多時。泛民的支持者而家喺通過呢個議事規則之後咧，我覺得唔係轉變咗立場，亦都唔係話向温和嘅取向嗰度靠攏，而係反而我覺得係咩咧？佢哋係呢種無力感同埋嗰種嘅對失咗方向嗰樣嘢嘅一個反彈嚟，我覺得。即係你而家正正就係咧，我覺得好多人話喂係咪需要一呼百應嘅領袖啊等等，我覺得唔需要。我覺得你係要任何邊個人能夠喺呢個時間裏邊。提出到一個政治的主張，或者一個的計劃，一個的即係在現在這個階段，泛民應該要怎樣做的一個這樣的部署呢？他就自動會成為得到群眾支持的話，他就自動會成為領袖的了，我覺得。 我舉一個例子，這個就是一個具體engage市民的計劃，就是風雲計劃咯，我自己覺得。即係風雲計劃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是很清楚的，即是我們要做啲乜嘢嘢，然後跟住點樣做法？而呢個成個過程當中，我哋要係engage 市民，然後落去個社區嗰度去做翻嗰個嘅社區嗰個自主權，我哋攞翻嗱呢啲咧，我覺得就好清楚，而且係有所謂 engage 市民嘅一種嘅步驟嘅。 嗯， 咁我覺得而家泛民主派亦都係喺議會嗰度，你會點做咧？喺立法會裡面，你會點做咧？而家要個開始講嘅就係我哋頭先講咗幾次嘅就係。七七七政權，你唔好諗住 engage 佢啦。呢個清清楚楚，你唔好諗住再同佢 engage。 我覺得從周而復始咁犯呢個錯誤 啊？ 點解咧？我再講一次，喺九七年之前，由八五年開始，泛民進入呢個建制打位置之戰。當時嘅建制係喺英治時代嘅建制，即係話你係可以爭取到改善民生。點解咧？因為英治時代嘅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佢每一個 vested interest 係要捧邊一個政黨。 嗯。 包括當時的建制派自由黨工商界的代表是他們某一些意識形態上面跟官員小政府大市場是配合的，但是你可以這樣說，英國人在香港的管治他仍然是緊守著一個 blocker 的角色，即是我彭定康是 above 政黨的，我不是民建聯的代表，也不是民主派的代表，在政治問題裡面我會 engage 李柱銘司徒華去跟北京開拖，在政改裡面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裏面，我會 engage 田北俊、李鵬飛，去頂住福利派的開拖，在議會裏面的不信任動議。這個當時我在議會裏面工作是看得相當清楚的。所以為什麼泛民這麼多年在進入議會爭取改善民生有成果呢？是因為當時的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佢唔係一個有既得嘅政治立場與政治利益嘅一個咁樣嘅嘢，可以咁講，當時嘅政府真正做到嘅叫跨黨派。而家林鄭所講嘅口講嘅跨黨派，實際上佢係共產黨行政權力嘅伸延，即係一個地方政府。你用一個地方政府去理解香港特區，你問我香港高度自治已經玩完，甚至你見到好多入唔到澳門境嗰啲人，佢哋點解入唔到澳門境？佢哋嗰啲 profile 嗰啲資料邊個俾大陸嘅？我甚至懷疑香港仲有冇呢個嘅自主性入境嘅嗰個資料啊？香港人嘅資料啊，係咪已經係俾內地嘅入境部門製造黑名單嘅部門可以共用啊？呢啲咁嘅情況，咁你點可能仲用九七前嘅假設去睇而家嘅特區政府呢？如果咁樣嘅話，你將會大錯特錯，呢個係相當致命嘅錯誤嚟嘅，因為你根本唔知道嗰個政治任務其實佢落咗咩單俾林鄭，而林鄭會收埋喺櫃桶裏邊，幾時會攞出嚟？你睇故宮咪係咯，係嘛？成件事煲熟咗，佢都可以咁樣突然間攞出嚟嘅，你咪嘈咯，嘈完之後佢咪繼續過關，民望繼續升。 嗱，我而家即刻彈一張單，而家就你睇到噶啦，林鄭月娥上去上京嘅其中一樣好主要要做嘅嘢，就係同呢一個嘅所謂法改委就簽訂一個協議，就叫做咩咧？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唉， 喂，嗱呢一度咧曾經有報道咧，阿林鄭就講咧，依個係佢自己主動提出同呢個法改委，但係咧嗱， 係傻啦，等於一帶一路宣講團，唔通真係林鄭主動提出咩？ 你信唔信咧？我就唔信，我覺得依張亦都係單， 係有人話俾你聽，唔該你 initiate。 好啦，咁呢一个嘅安签嘅协议系有关咩咧？就系有关安排呢个聚焦金融与投资。呢、这个金融与投资系咩咧？就系、是、通过香港平台共同合作，促进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所需要嘅资金同多元化嘅融资渠道。 恭喜你啦，真系！诶，喂，清清楚楚出嚟附和嘅一定系陈德霖啦，话俾你听，到时香港人嘅财政储备就会贡献一带一路啦，我觉得。啊，我一早預計咗噶啦，其實呢個 又係我哋好耐講咗好耐啦， 講到口水都乾。 啊，嗰陣時阿話陳茂波做財政司，我哋最擔心就係開我哋嘅庫房啊嘛。 嗰陣時已經準備喺海南買地啊嘛，南沙買地啊嘛，你唔記得咗咩？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大佬 咁呢啲咪又係單咯？你睇到林鄭月娥係非常之全力配合噶，所以咪得到阿習帝嘅高度讚揚咯。你今次去上去睇到啦，话搞掂咗呢个议事规则，然后跟住上去又将签呢个一带一路嗰个嘅协议，呢啲咪张张都系单咯。 同埋最重要系咩咧？当佢有一个民望嗰阵时咧，佢就嗱，我成日都有假设，民望高嘅特首可以攞嚟对抗北京嘅旨意，同埋北京落嗰啲嘅政治任务，协民意而呢个即系抵制呢个北京嘅政治任务。似乎林郑咧已经同呢、这个即系做咗交易。佢協民望就唔係嚟去，而係執行北京嘅政治任務。咁而令到佢自己成為建制派嘅呢個大佬。就可以 command 呢個建制派。咁樣嘅話咧，佢五年十年順風順水。但係世事唔係咁順利嘅，我覺得。當嗰啲單去到某一個地步，泛民一個要做嘅其實堆定沙包。堆定沙包係咩咧？唔係等芝爆啊，等奶爆啊，奶媽爆炸。 即係咁重口味嘅。 點解咧？即係同即係揾阿蕭生八三 D 肉蒲團咁啊！真係咁咧，就係你要堆定沙包係咩咧？你要鞏固嗰個民意嘅支持。我相信嗰啲嘅政治任務咧，係一單又一單，一單又一單。 嗯， 係唔呢個係特首嘅宿命嚟嘅，係冇一個特首可以頂得住去到任期尾嗰陣時候，仍然維持到嗰個民望。 嗯， 嗱，所以我就話你見到啦，董建華沙士完之後，民望回升。 嗯， 係嘛？諗住就嗰陣時推23條，結果一鋪奶贏。 嗯， 系嘛？到689啦，攞咗个政权出嚟，攞咗个政权翻嚟之后，然后跟住先一镬呢、这个反国教已经打残， 嗯， 跟住再加埋嗰啲好假的肥仔啊、高老王啊，一棚人黐埋去即死。而家到呢个林郑而家一路共产党越捧得佢，即系话佢越会接多越嚟越多嘅呢啲政治任务嗰阵时候，佢嗰个向下崩民望崩溃嘅风险会越嚟越高。而家就係等個時機嚟，但係等個時機嚟爆發嗰陣時咧，你唔會舐到嘅。如果你咩都冇準備嘅話，即係如果泛民啊，乜嘢都冇準備嘅話，所以你而家一定係要，如果你要拆佢個台腳啊嘛，係加速佢個民望崩潰，同埋加速令到佢暴露出佢呢個紅色特首呢、這個。咁样嘅面目啊嘛， 民主派应该做我哋角色嘛，要将佢嗰个嘅邪恶政权嘅本质要成日讲出嚟啊嘛，要同嗰啲嘅市民要讲解点解佢哋要选择唔同呢个政权有任何嘅合作。 但我觉得仍然要谂清楚嘅，因为咧就系靠主流媒体以往嗰种嘅做法系唔得嘅，真系我睇到而家主流媒体归晒边嘅，真系。即系话你揭露咗啲嘢出嚟，譬如我记得涂谨申都讲过出嚟，就喂咁系咪违反基本法啊？嗰、那個修改法定人數呢樣嘢， 35條啊， 特首唔可以支持一啲違反基本法35條嘅嘢嘅喎，咁樣 75條 係啦，咁好快咧，其實嗰啲媒體根本就唔會去 drill 落去個問題裏邊去討論，咁好快咧就喺公眾嘅視野裏邊咧就帶彈，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有計劃、有組織嘅控制媒體嘅方式嚟，即係佢唔加只腳落去，佢唔加只腳落去踢嘅話咧，你自己傳波傳嚟傳去嗰、那個波都唔會。即係唔會炒得熱噶嘛嗰單嘢， 因為以前唔同嘛，以前香港嘅媒體咧， 你有明報有成，有商台有線咁樣， 撳唔到啊嘛， 係啦，咁幾嘢就已經個熱議題已經炒興，政府就要回應啦。咁而嗰個回應嘅話咧，公眾就會、那個 attention 就會翻嚟，然後咧佢嘅民望就會受影響。我相信而家咧係完全咧將嗰樣嘢咧係將佢冷處理嘅，將政治冷處理。我相信好多主流媒體已經收到呢個 order，將政治冷處理。咁所以我哋嘅 收聽觀眾越嚟越上升係有原因嘅。其實原因唔係因為我哋兩個著件衫好似一個 rice dumping 咁，而係因為主流媒體已經唔再去處理政治問題。好啦，咁變咗嗰啲其他嘅對政治有要求嘅人咧，佢只可以喺新媒體裏邊揾到嗰個聲音。 嗯， 泛民要考慮就係話你要點樣用咩方法令到佢哋嘅聲音入翻個 agenda 裏邊。 嗯， 我覺得呢個最關鍵嘅其實。 嗯， 如果你唔得嘅話，你就翻唔到當年2003年。那個的情況在23條一出來的時候就怎樣去發動的民意去打殘，那時候你連林恆子、啊、那些出聲嘛，你記不記得、嗯、李國寶、啊、那些呢出來 challenge、啊、葉劉的嘛、 啊、 你不用指現在這些人會出聲、啊 嗯、 是全棚工商界唐營都會站在林鄭後面的、啊 嗯、 都會支持23條立法的、啊 嗯、 這個是還難打過議事規則修訂、啊 嗯、 所以如果你不去鞏固那個支持度下去堆沙包的話，就算他跣腳都好，就算他去到那個 moment， 他那個政治任務已經他不能承受都好，結果呢你都沒辦法用這個機會去將那個主動權拿回來、 嗯、 這個就是你有沒有準備。我經常都說、 嗯、 如果你繼續是用一些所謂機密的行動坐在議會即是議事堂裡面、坐而論道的話，那就算機會來呢其實你都把握不到其實、 嗯 啊、這個就是我覺得是整個政局裏面即係最危險的地方。今年不是最差，我覺得今年不是最差、 嗯、 最差將會是出年，其實我覺得、 嗯、 會比今年的政局更差，即是話啲人的反應更冷漠、 嗯、 更少人願意企出嚟，大家只是一種發泄的一種無力感，或者在網上你媽差我，我媽差你，那就完了、 嗯、 因為你那個沒有一個即係認可的權威出嚟去話俾人聽，我哋應該點做，而係可以集結到力量啊嘛。咁、 嗯、 所以佢咪會利用呢個時機裏邊，再一步一步去推咯。國歌法係嘛？你而家見到啦，林鄭出嚟 endorse 嗰個港專嗰個校長，走去孖叉嗰個嘅學生，即係話社工係學生啊。港專係咪即係勞校啊？前身 係啊， 係啊， 係啊。 咁啊有原因嘅，都係左派學校嚟嘅。不過呢個學生又係即係佢。可能因為個名叫港叫做港專就變咗港豬咯，可能其實我哋一講盧校知咩料啦，其實 啊，但係咧嗱，你講真啦，如果你講嗰單嘢咧，我覺得個港專嗰個嘅記嗰個嘅校長，嗯、我成日話記者，因為做過記者，啊呢、這個陳個校長叫咩啊？ 唔知陳乜春啦、 啊，陳乜春啦、啊、，OK， 陳乜春啦、啊、咁樣，咁咧佢咧其實咧。佢嘅理據好簡單，就係你入得嚟我學校， 你就知道我哋咩立場啦。 知道我哋咩立場啦？依樣嘢我一步不讓，諸如此類咁樣。喂，乜你嘅愛嗱？我 challenge 你兩樣嘢：一，政治立場原來係一個學生 揀學校嘅標準， 揀學校嘅標準嚟嘅咩？ 我諗佢仍然生活喺一九六幾年盧校嗰個年 代。我唔知道原來 佢有講個殖民地點樣迫害佢哋啊，咁樣好癲喎！真係 你都話曬都有 degree 嘅，有部分， 仲要收緊納稅人資助嘅，好似係。 乜原來入嚟讀書係要知道你依家學校個政治立場㗎？ 呢、這個《義勇軍進行曲》再背幾段無語錄先呢、 啊、 如果係咁，係咪將來社工系收生就係要背誦呢、這個誒聶耳嘅歌詞咧？ 原來依個校長係校委書記嚟嘅喎， 我一定係。 喂，你好離譜咧！你講得出呢句説話，你自己愛國嘅，你自己嗰個政治立場，你唔應該強加於個學生。第一， 嗯、 第二，好啦，愛國嘅定義，喂，得你有定義權啊？爱国定义点样嘅行为为之爱国？ 个学生其实个回应系好好噶。 啊， 佢话我唔唱国歌坐喺度，唔代表我唔爱国。 所以 爱国唔等于爱党。 我 challenge 你嘅，你就唔应该用爱国嚟去 challenge 班学生。因为点解咧？你可以话哦，我哋毕业典礼咧有个规矩。你同我讲规矩嘛？你同我讲政治，讲爱国。 不过卢校嗰啲水平同 系咯， 驻京慰安 啊，跟住唔系啊， 出边嗰啲友差唔多嘅啫。我觉得 呢、這个港人港地啊，猛咁将佢呢个呢番说话咧 loop 咯， 就 loop 啦喺个 YouTube 度。 因 为 林郑月娥出嚟撑佢啊嘛， 啊林郑啊撑佢。 所以林郑你留意一下，佢边啲嘢讲，边啲嘢唔讲。嗱，佢 silence 嘅嘢，佢系绝对聪明过六八九啊。 嗯， 即系佢沉默嘅嘢。 嗯。 那些會令到自己失分，甚至呢惹起人哋批評，而對件事冇幫助，暗度陳倉嘅計劃做唔到嗰啲，佢唔講。 嗯， 係嘛？ 嗱，你點樣講專嚟講咧？ 講專事件係咩？ 講好多句添啊！ 政治正確 係啦， 嗱，政治絕對正確， 講得好多句， 有咁長講到咁長，呢、這個就係所謂嘅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嘅表現嚟噶嘛？呢、這個就可以 please 到民族主義上腦嘅集體啊嘛！ 啊， 所以呢啲嘢佢咪講。 唔係，但係嗱，你七七七講呢個校長啊，陳乜乜，你又講，我而家就真係同你講道理嘅啫，好簡單嘅啫，即係頭先講咗兩點嘅啦。點解政治立場係一個學生需要入學嘅時候了解嘅？我要了解你陳卓熙啊，叫陳卓熙， 同埋你依 間 學， 同埋你依間學校嘅政治立場。點解我需要要了解你嘅政治立場，又選擇依間學校嚟讀書？第二，愛國嘅行為嘅定義係由你定嘅咩？第三，我想講就係話，一個學生喺一個聚會嘅行為當中，佢係會唔會騷擾到別人？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我覺得係需要你可以話，如果佢嘅行為騷擾到別人，我反而我都話啦，你如果用呢一個嚟講咧，我都仲覺得情有可原。你話啊，佢嘅行為騷擾到別人，喂，佢哋嘅行為係咪譬如坐喺度嗰啲，唔肯企喺度嗰啲，係咪騷擾到別人咧？ 而家唔係講呢套嘅，等於喺校園上一次八大校長聯署反港獨聲明一樣。喂，大佬喺校園裏邊去討論港獨問題，係嘛？這個實際上是屬於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範圍。點解啲校長會咁樣表態咧？包括最近唔俾嚟香港嗰兩位學者吳介民同埋吳瑞仁，都同香港民族論有關嘅。當然，咁如果佢係停留一個學術嘅層面，佢不嬲都係寫文章嘅啫，係一個學者嚟嘅，中研院嘅副研究員。點解入唔到境？佢又唔係政治人物。係嘛？呢個所以我係 concede 咗噶啦，其實已經係褪得好緊要。我不相信入境處的人可以判斷到吳介民是什麼性質，這個一定是共產黨交給黑名單來的。而你想到的，你看看，包括這個盧校的校長奶媽出來 endorse 他，到那兩個學者入不到境，香港的學術界不出聲，張鐵志入不到境，進念班人不出聲，進念是當日四城文化交流會的主辦單位來的，其實是不少人是黃絲來的，整個進念是不出聲的。所以我就話奶媽係咪我哋表面睇得咁簡單係一個家屬咧？因為佢通過好多撥款、好多政策去 engage 曬呢啲本來好 outspoken 喺社會嘅公民社會裏邊係好 outspoken 嘅人咧。點解呢種咁樣嘅澳門式嘅入境政策喺香港發生，大家竟然係視若無睹咧？係咪呢個仲係咪我哋熟悉嘅香港？我就係話，我哋仲衰過澳門。其實係呢幾日澳門連新思維副主席都入唔到啦。 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可能漏 mistake 嚟噶？其實唔係想唔俾佢嘅，點知認錯點錯相啊？會唔會啊？ 因為撈亂咗啊！ 係撈亂咗啊！ 撈亂咗啊！ 因為係有另外一個原因，唔係因為政治原因啊！ 即係叫咩？冇用支付寶去俾錢啊？ 唔知係咪 叫咩？唔用支付寶？係咯，我覺得唔知啦。總之就係、是、嗱，你見到呢啲就係咁嘅情況，即係話而家呢個咁樣嘅即係政局裏邊咧。不是再講你頭先講嗰種規矩，以前英治時代的文明就係講呢種規矩啦。喂，你有冇影響到個秩序先？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唔輕易趕個學生出去。而家唔係，只要政治正確，乜都得。係嘛？ 係啊， 亮劍敢於野外露出。 仲有啊，咁有咁盡得咁盡，佢唔單止趕啲學生出去啊，仲係唔頒授嗰個嘅證書俾佢啊。 係啊，咁其實我你夠僵，不如取消埋個學位啊，等佢告你咯。 啊， 係嘛？你試下唔 喂，你敢做校長咩？其實我覺得你敢做校長咩？其實而家咧喺 YouTube 嗰度 loop 緊嗰條片咧，我一啲都唔欣賞你喎，陳卓熙。因為喂，你為人師表做到校長，你係會咁惡史能登，用咁嘅態度嚟去同一班學生講嘢。 所以我就話呢種野外露出嘅風氣咧， 啊風氣嚟嘅呢個 係一個風氣嚟嘅。呢、這個敢於亮劍呢樣嘢咧，由上至中央集帝。一路到下面而家個港專咁樣嘅蛋散校長，港專我都唔知係乜嘢，其實我就係記得勞工子弟學校， 係就係、是、勞工前身咯、 啊，前身就係勞校，勞校係咩人讀嘅咧？就係嗰啲唔參加會考嗰啲左派工聯會啊嗰啲咁嘅，即係我以前細個屋企隔離嗰個就係讀勞校嘅、我哋窮一窮咧都係讀天主教學校嘅，你就睇到最終咧，你睇呢個老港正傳嗱，唔係我講啊，銀刀電影公司拍噶、馬逢國嗰間嘢叫老港正傳。你就睇到讀勞校嘅出身阿鄭中基會變成點啦，係嘛？而家改咗名叫港專，其實咪又係同大陸一樣咯，個樣變咗，係嘛？著件咁樣嘅雪褸，裏邊一樣係理工文，其實係冇甩過嗰陣味，冇甩過嗰陣阻味，我覺得係，係嘛？就算你話係個學生做得唔啱都好，你身為一個教育機構，點解而家對學生咁 harsh？ 我成日都話 咁 harsh 呢種情況，由李國章嘅港大開始，到中大嘅沈祖堯。今日接受訪問，話自己做校長乜乜乜，我睇見都作嘔啊！真係中大畢業生都以你為恥啊！其實係一個咁嘅校長，聯署一份咁嘅聲明，係嘛？你已經走啦，你個人，你仲求乜嘢咧？ 係咪？你仲想共產黨俾乜嘢你啊？俾咩噶榮譽啊？調你翻去北京大學做校長啊？才不會啦，梗係。所以我就話呢啲無恥嘅文人，其實係俾人見到越嚟越惡體。你唔會 punish 到呢個學生，我話俾你聽。任何一個呢啲學生做出呢啲行為，其實係會令到你哋咧露出你哋更核突嘅呢個器官出嚟，就係露蟹。你以為亮劍，其實嗰把劍咧都唔知係咪劍嚟嘅，其實。是不是永远就是用最核突的东西，结果年轻人就再梳理你说什么爱国什么国歌法，就更进一步梳理。国歌法通过一定会有很多人大量的人去挑机。然后跟着你就觉得是不爱国，所以更加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无间地狱来的，其实。 你现在陈卓熙那个表现呢，就退回去那段时的所谓文革年代。 政治过关。 啊！文革年代嗰種嘅惡史能登啊，又要一定要企喺我嗰邊啊！嚇、啊，如果唔係咧，我就會 punish 你啊！咪用呢啲咁嘅手法，呢啲咁嘅語言，喂 out 曬啦！呢啲嘢。 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嘅，呢、這個係將來會成為建設。 將來係咯係咯，而家 你睇黃志文最近中聯辦主任講咩？佢話香港嘅自治係嚟自中國憲法，中國憲法係講明要擁護呢個共產黨。 而家就翻翻去嗰度咯。 Yes, that's why 香港人係要擁護共產黨 啊！ 他不可以接受什麼愛國不等於愛黨，他都不可以接受、啊、以前鄧小平年代都可以接受， 可以嘛， 因為共產黨做了這麼多仆街事，他知道香港人不接受共產黨嘛、啊、現在不是，現在他覺得我有型，我穿孖哥褸，我戴這個孖哥超，那為什麼你不愛我啊，這樣嘛、 啊、 但他不知道他那件孖哥褸裡面 都是還是虧老虎嘛。 第一，你現在是沒有不愛的自由，第一、 啊、 第二，你沒有一種愛的形式的自由，点爱你点爱我都由我决定，我定义啊！ 其实而家就等于你去旺角行一转，你就知噶啦。一个珠光宝气嘅大妈，系嘛，着住晒全身名牌，系乌里丹刀咁样着嘅，但系几十万喺身嗰度，拉住个 Hermes 手袋喺度行嚟行去，跟住要你去称赞佢靓之余，仲要你去嘴佢啊嘛，仲要唔准话佢丑，批评佢嘅衣着 bad taste 都唔得。你問香港人，佢會佢唔會覺得抑鬱咧？ 嗯， 係嘛？咁呢種抑鬱嘅後果，就只會引起更加多越嚟越大嘅一個疏離感。 嗯， 以前點解香港人對共產黨零八年之前冇呢種疏離感咧？因為你從來冇強迫香港人愛黨。 嗯， 係嘛？你其實嗰啲愛黨嘅都係揾食格，大家都知。 嗯， 從來你唔覺得，你都知道自己哇，大佬即係著前邊著到新光頸領，後邊就打出個背脊噶嘛，其實。即係佢都知道自己個樣衰啊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佢係覺得自己好 Q 有型，全世界嘅 designer 嘅 brand 我都買得起，係咪？我一個款可以買十隻色添，咁然後佢就要無論我著成點，你都要讚我好啦。 嗯， 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基本，乜嘢愛國教育乜嘢都搞唔掂嘅，其實就係而家佢國歌法呢啲咁嘅嘢一路落嚟，包括喺校園裏邊嘅思想審查、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審查、控制傳媒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要邁向一種的政治融合。 嗯， 這個就最後尾，如果你是泛民的支持者或者你是泛民的議員，你聽清楚，上一屆曾蔭權的政府就是經濟融合、跨界基建，今屆林鄭的政府的任務是很清楚，是政治融合，不是跨界基建，不是這些東西。政治融合那個後果是回不到轉頭，跨界基建大白象，最終你最多都是浪費了錢擺一條橋在這裡。政治融合是整個香港一整代人，一整代人，如果你覺得撥多幾十億給你教育界，撥多少少錢給你這些這樣的基層福利界等等，你就覺得、可以接受跟這個林鄭月娥政府建立這個互動關係的話，其實我都是對不住香港人。因为这个政治融合是回不到转头的，没有出现过，我觉得这件事、你想回转头，回归1997年到现在20年，有没有出现过要求政治融合、要求好像拥护共产党这些东西，连你说我热爱中国文化都不得、是要拥护共产党、是吧？这个政治融合我相信是一个机器开动，是不会停的、不会停的，是会通过林郑月娥之手去完成。你問我十年都得，十年如果做得好，俾多五年、十五年都得，同習近平嘅任期一齊完，橫掂習近平都話內地吹話做20年噶啦，係嘛？咁咪一齊完咯。 所以呢個係希望大家即係聖誕之前就即係唔好太過抑鬱啦，即係每一次都兜一兜， 你都要兜一兜呢句， 但 係 都兜唔翻， 你都知道自己啦， 其實都兜唔翻啦。我就覺得應該以前喺古壇有一個人叫做末日博士係嘛，光頭佬， 係係 係，麥花白 啦， 麥博士啊， 麥唔知麥咩啊？我記得你 麥嘉華定麥 嘉華 係啦， 啊麥嘉華 啊 ，Doctor Doom。咁我谂政治上 政治界啊 ，Doctor Doom 我哋都有，我就唔系 Doctor 嚟嘅，冇阿陈佩妍咁叻，我呢啲叫做 Mr. Doom。咁咧就最后尾，我谂阿 Len 可以再播一播我哋呢个圣诞节，系啦，冲一冲喜啦，临尾结束之前咧就冲一冲喜，播一播呢个圣诞节嘅呢个我哋嘅祝贺圣诞嘅片段啦。咁啊，最后尾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三十一号嚟嘅话咧，我哋喺基隆街五号嘅聚餐咧，仍然仲有三个位嘅，快快脆脆报名啦，拜拜。 拜， 好 Jingle Bell， 咁啊，圣诞节咧又嚟啦！ 各位城寨人，喺风雨飘摇嘅日子，我哋仍然可以去享受一个美好嘅佳节嘅，圣诞快乐！ 我是徐少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各位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各位城寨观众，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民主快来。 加拿大温哥华的楚少汉 Edward Chu，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祝城寨人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新一年大家继续探险啦！ 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Our sweet Andrew Joanna， 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